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6集，唐默眯起眼睛，一时间无法适应这么刺眼的阳光。他抱着花瓶，打量着这个破碎后的新世界。黑夜消失，白昼到来。从唐默进入游戏后，就看到的那座幽暗城堡，在这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辉煌壮丽的金色城堡。花园里百花争艳，鸟声啼鸣，金色洒满了这座城堡，包括唐默眼前的这间卧室也变成纯金奢华的模样，每一缕光线洒在地面上都反射出宝石一般熠熠的光辉。这座城堡仿佛终于活了，又或者说唐默终于走出了宝石走廊，来到了真正的红桃王后的宝石城堡。所谓宝石城堡，就必然是华美奢侈的，不会是黑暗阴森的。唐默说，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宝石城堡。 刚才唐默使用你来打我呀，来打我呀异能，将距离自己2米外的花瓶瞬移到面前，同时快速地把月亮花插入其中。两朵花插进去的那一刻，这个世界便崩碎了，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。一道清脆的童声在唐默的耳边响起。 叮咚，玩家唐默成功通关黑塔二层普通模式，完成宝石走廊的捉迷藏游戏，共获得2朵月亮花，得到2个奖励。 花瓶里的月亮花闪烁出银色的光芒，2道光芒飞到唐默的眉心，消失其中。但是插在花瓶里的月亮花却没有消失。唐默听到黑塔在自己耳边给出的提示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这时大门外面传来了一道尖锐的高跟鞋声。 今天的晚餐，不，我不想吃那个人类的手，我要吃他的眼睛。 刺耳的女声好像坏了的收音机，嘎嘎地从门外叫了起来。 你给我去，把那个人类的眼睛挖出来，蘸上我最喜欢的鱼子酱，听到没有？给我滚，现在就滚过去，把他的眼睛给我挖出来。 高跟鞋的声音越走越近，轰隆一声，大门被人一脚踹开，一个头顶宝石王冠的小女孩收起自己踹门的脚，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华美长裙，恶狠狠地扫视着自己的卧室。当她看到倒在地上的那只花瓶和花瓶里的月亮花时，她尖叫起来，愤怒地转身而去。 啊，我的花怎么只剩下2朵了？我的3朵月亮花还有1朵呢，卫兵队长，你给我滚过来。 耳边还回荡着红桃王后刺耳的叫声，唐默睁开眼，已经回到了地球。红桃王后进门的时候，黑塔将唐默传送离开了宝石城堡，唐默只听到红桃王后的声音，并没能看到她的模样。回到现实世界后，唐默稍稍休整了一会儿，他抬头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一道浅浅的光芒从他的眉心一闪而过。 道具：红桃王后的月亮花，拥有者唐默，品质精良，等级1级，攻击力5，功能 可以直接得到一次游戏攻略。限制：一次性用品，一朵月亮花只能兑换成一场游戏的攻略。游戏攻略为残缺版，只可知道通关游戏的要求，不可得知通关游戏的方法。备注：事实上，红桃王后每天都用月亮花敷面膜，这点全宝石城堡的人都不知道。 唐默不知道傅文生用月亮花换得的奖励是什么，让小朋友难掩欣喜，但他知道，他的这个奖励也足以让他感到惊喜。唐默仔细推敲月亮花的功能和限制，得出结论：残缺版游戏攻略，意思是指假设我刚才在宝石走廊里使用这个道具，他会告诉我，只要将月亮花插进花瓶里，就可以通关游戏，但是他不会告诉我，打破墙壁才能走出宝石走廊。顿了顿，唐默又摇头，其实打破墙壁也并没有走出宝石走廊。 宝石走廊的捉迷藏游戏第五条规则：宝石走廊的一个终点是红桃王后的卧室，将月亮花插在红桃王后卧室的花瓶里，宝石走廊将永远关闭。这点是唐默大意了，他有猜到红桃王后的卧室里可能会有危险，也一直小心谨慎，却忘了红桃王后的卧室也在宝石走廊里，哪怕是终点，那也是宝石走廊的一个终点。因为是终点，所以不会有下一条路可以走，所以卧室也是一条死路。死路里必然会有卫兵。红桃王后的卧室是个特殊的死路，里面没有两个卫兵，却有一个极其强大的金色卫兵。红桃王后的月亮花看似有点鸡肋，因为没有它，唐默也能猜出来自己的任务是把月亮花插进花瓶里，但是对于某些游戏来说，它却是非常强大的法宝。比如打地鼠游戏， 如果我在攻略黑塔一层的时候使用了这朵月亮花，就能知道真正的通关要求是击打足够数量的地鼠，而不是去抓金毛地鼠。 这样的道具在面对总是坑人的黑塔和黑塔怪物时，或许可以发挥恐怖的效果。休息完后，唐默将小阳伞藏在一个隐蔽的位置，抬步走向洛风城的办公室。距离他进入公塔游戏已经过去了一整夜，天色擦亮。唐默在进入游戏前曾经和洛风城达成协议，他可以把自己在公塔游戏里遇见的事情告诉洛风城，让洛风城对公塔游戏更有准备，提高阿塔克成员以后公塔生存的概率，而洛风城会以等价的信息作为交换。唐默走到洛风城的办公室门前，敲门进入。抬起头，他动作一顿，看向那个早已坐在办公室里的人。此时此刻，洛风城坐在沙发上，抬头看向唐默。另一侧的双人沙发上，傅文铎静静地坐着。听到开门的声音，他也同样抬头看向唐默。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，齐齐愣住。唐默微微点头，傅文铎勾起唇角，也朝他点了点头。这间办公室不大，一共就两张沙发，一张是洛风城坐的那张单人沙发，一张是傅文铎坐的那张双人沙发。唐默想了一会儿，别无选择的坐到了傅文铎的身边。沙发有点挤，他的大腿碰到了傅文铎的大腿，有点热热的。唐默不自在地往旁边挪了挪。洛风城说，刚才我正在和傅少校说集结副本的事。唐默，恭喜你顺利从公塔游戏里回来，你先稍微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些事没说完。唐默点点头。洛风城和傅文铎 又继续说起集结副本的信息。唐默没事可做，他一边调整声息，一边在房间里随便地看了起来。这一看，他看到了坐在自己身边的男人。他想起了那个小男孩。从唐默的角度，只能看见傅文铎的半张侧脸，高挺的鼻梁，线条流畅的下颚。傅文铎目光平静地看着洛风城，听他告诉自己集结副本的相关信息，那眼神看似淡定，却如鹰如隼，沉着镇定。 这人连坐着的时候都坐得这么直，说出去是个偷渡客，大概谁都不会信吧。 唐默暗自想到。 看了我这么久，在看什么？ 不知不觉中，傅文铎和洛风城已经说完了话。英俊的男人转过头，嘴角微勾，看着唐默。唐默一愣，咳嗽两声，面上却十分淡定地说： 你和你弟弟长得确实有一点点像，下巴有点像，不过他比你更尖点。 傅文铎的下巴没有小朋友那么尖，他看上去更坚毅，更男人。傅文铎说， 他还小，以后可能会变。他怎么样？ 唐默将自己见到的事情都说了出来。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那是傅文铎的堂弟，他没兴趣拿这种事作为交换，要换点什么，直接说出来就可以。 最后他带着奖励离开游戏了，因为他很早就否认了和你的关系，所以我也没有想到他居然真是你弟弟。 否认和傅校少有关系是件很正常的事。洛风城笑道， 如果是我，以后在游戏里碰到别人问我是不是和偷渡客傅文铎认识，我也会极力否认。毕竟到现在，杰克斯都很想找到偷渡客傅文铎，和他好好的打一架，把他打到满地找牙。当然，我知道杰克斯做不到这一点，很可能是自己被打到满地找牙，所以我并没有将傅少校的名字告诉他。 傅文铎淡淡地说， 他从小就人小鬼大，不过我已经有一年没见过他了，一直在边境出任务。地球上线后，我曾经回过北京，想看看是否有认识的人存活，但没见到一个人。 唐默身体前倾，他感到背后有一阵轻微的疼痛，但他没放在心上，说道， 或许地球上线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并不在家，可能是到哪里去旅游了，去哪里玩了，所以你才没有在北京找到他。 你们看我做什么？ 唐默奇怪地皱眉，不解地看着这两个人，因为这两个人此刻都用非常复杂的目光盯着他，看得唐默心里头怪怪的。 洛风城说，其实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我就想说了，唐默，你的衣服上有不少血，应该是在攻塔游戏的时候受伤的，不过我看你好像也不在意，就没提这件事。但现在你没发现你的后背开始流血了吗？我的沙发也沾到了你的血，伤口这么重，你的自愈能力都无法完全止血，是碰到了什么吗？ 唐默错愕地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背，果不其然，一手的血，看得人触目惊心，但唐默却也没觉得多疼，估计是习惯了。 傅文铎站起身低声说，走吧，去医务室给你处理一下伤口。 后背上被金色卫兵刺破的伤口还在流血，唐默也不好意思一边流血一边和人说话，怪瘆人的。 唐默说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去，让丽兹帮我随便止一下血就好了，应该是我刚才动作幅度太大，把伤口又扯裂了。 洛风城说， 丽兹和杰克斯一起去攻略 S9 副本了。 唐默愣住， 那找唐巧？ 洛风城笑道， 唐巧也跟着他们一起去了。 唐默无语了。 你先去处理一下伤口吧，正好傅少校也有伤要处理，我这里还有点事。 洛风城说，唐默，有什么事我们之后再说。 唐默和傅文铎一起离开了洛风城的办公室，走到医务室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